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0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语第三分现苏都波品第5-2复次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宪法当来胜利如应谛听极善思维我当为汝分别解说天地是言为然愿说我等乐闻佛言乔世家若有诸恶外道凡至若诸恶魔及魔眷属若于暴恶增上慢者于是菩萨摩萨所欲作种种不扰一事彼是兴心速自遭祸必当甜灭不果所愿何以故乔世家是菩萨摩萨以应一切之至心用无所得为方便常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以大悲愿而为上首若诸有情长夜千滩兴诸斗争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皆舍方便令彼安住布施波罗蜜多若诸有情长夜破戒作诸恶业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皆舍方便令彼安住境界波罗蜜多若诸有情长夜愤恚更相损害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皆舍方便令彼安住安忍波罗蜜多若诸有情长夜懈怠舍诸善业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皆舍方便令彼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诸有情长夜散乱心冒消动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皆舍方便令彼安住净虑波罗蜜多若诸有情长夜愚痴不知善恶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皆舍方便令彼安住般若波罗蜜多若诸有情流转生死贪嗔痴等缠绕其心造诸众多不扰一事是菩萨摩诃萨善权方便令彼伏灭贪嗔痴等生死因缘或令安住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或令安住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或令安住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或令安住八解脱九次第定或令安住诸菩萨地 波灵安住，内空乃至无性则性空，波灵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波灵安住断界乃至无为界，波灵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波灵安住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波灵安住无眼六神通，波灵安住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波灵安住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波灵安住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波灵安住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波灵安住于流果乃至独觉菩提，波灵安住一切菩萨摩萨行，波灵安住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波灵安住诸于世间出世善法。乔使家，如是名为与身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诸菩萨摩萨现法胜利。乔使家，是菩萨摩萨有此因缘与当来世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随本所愿安利有情，令与三乘修学究竟，乃至证得无余涅槃。乔使家，如是名为与身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诸菩萨摩诃萨当来胜利。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其地方所若有恶魔及魔眷属或有种种外道繁殖及于暴恶增上慢者赠记般若波罗蜜多欲为障碍劫则畏惧令速隐没虽有此愿终不能成彼因暂闻般若声故众恶渐灭功德渐生后以三乘得尽苦际或脱恶趣生天人中乔使家如有妙药名莫奇是药微势能消中毒如是妙药随所在处诸毒虫类不能逼近有大毒蛇畸形求食遇见生类欲折啖之其生不死奔去妙药舌闻药气寻便退走何以故乔使家如是妙药与大威势能益生命消服中毒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具大威势亦复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诸恶魔等于此菩萨摩诃萨所 欲为恶事，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威神力故，令彼恶事于其方所自当填灭，无所能为。可以故，乔释迦，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具大威势，能摧众恶，增善法故。云何般若波罗蜜多能摧众恶，增长诸善？为此般若波罗蜜多灭贪嗔痴无明，乃至纯大苦蕴、障盖、随眠、缠垢、劫缚、我见、有情见，乃至见者见、断见、常见、无见、有见，乃至种种诸恶见去，悭贪、破戒、愤恚、懈怠、散乱、愚痴、常想、乐想、我想、净想，基于一切贪嗔痴慢疑、见行等，无不能灭。一灭色执，乃至识执，乃至一灭一切相智执、菩提涅槃执。乔释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此等一切恶法，即能增长一切善事。是故般若波罗蜜多有无数量大威神力。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菩萨摩萨常为三千大千世界、四大天王及天地士、堪忍界主、大梵天王、净居天等，并于善神常来拥护，不令一切灾横侵恼，如法所求，无不满足。十方世界现在如来应证等觉，异常勿念，令恶渐灭，善法渐增。为令增长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亦令增长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以无所得为方便故，所修、所住，常无退减。乔释迦，是菩萨摩萨，有此因缘，言此微素，闻皆敬爱，发言称量，语不喧杂，兼是善友，深知恩报，不为牵记、愤恨、负恼、谄诓、骄等隐蔽其心。乔释迦，是菩萨摩诃萨自能离断生命，也劝他离断生命，无倒称扬离断生命法，欢喜赞叹离断生命者，如是乃至，则能离邪见，也劝他离邪见，无倒称扬离邪见法，欢喜赞叹离邪见者。乔释迦，是菩萨摩诃萨则能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也劝他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倒称扬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法，欢喜赞叹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者，如是乃至，自能修一切智、道相智、 一切相之。以劝他修一切智，道相之，一切相之。吾道称扬修一切智，道相之，一切相之法。欢喜赞叹修一切智，道相之，一切相之者。乔释迦，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常作是念：我若不能修行布施波罗蜜多，长生贫穷，下贱种类；我若不能修行境界波罗蜜多，闭人天门，堕诸恶趣；我若不能修行安忍波罗蜜多，长缺诸根，形貌丑陋，不具菩萨圆满色身；我若不能修行精进波罗蜜多，便不能修菩萨圣道，常怀懈怠，重事不成；我若不能修行净律波罗蜜多，便不能修菩萨圣定，心恒散乱，所欲不成；我若不能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便不能得方便善巧，超诸声闻，独觉等地。若有如是贫穷等事，尚无势力成熟有情，亦复不能严净佛土，况当能得一切之智？是菩萨摩诃萨常作是念：我不应随千贪势力，若随彼力，则我布施波罗蜜多不得圆满；我不应随破戒势力，若随彼力，则我境界波罗蜜多不得圆满；我不应随愤恚势力，若随彼力，则我安忍波罗蜜多不得圆满；我不应随懈怠势力，若随彼力，则我精进波罗蜜多不得圆满；我不应随散乱势力，若随彼力，则我净律波罗蜜多不得圆满；我不应随愚痴势力，若随彼力，则我般若波罗蜜多不得圆满；若我六种波罗蜜多不得圆满，终不能得一切之智，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乔释迦，是菩萨摩诃萨，不离一切之智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得如是等现法当来世出世间功德胜利。而时天地世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其稀有，能调菩萨摩诃萨众，令离高心，复能回向一切之智。而时佛告天地世言：乔释迦，云何般若波罗蜜多甚其稀有，能调菩萨摩诃萨众，令离高心，复能回向一切之智？时天地世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行世间布施波罗蜜多时，若遇如来应征等觉及诸菩萨独觉声闻，孤穷老病道行乞者，而行布施，便作是念：我能 师佛乃至奇者，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虽行布施波罗蜜多，而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诸菩萨摩诃萨，行世间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作是念：我能修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作是念：我能圆满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虽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如是乃至诸菩萨摩诃萨，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时，若作是念：我能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作是念：我能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虽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而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诸菩萨摩诃萨，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十，若作是念：我能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余无此能。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虽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而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以世间心修诸善法，无方便善巧故，我所执扰乱心故，虽修般若波罗蜜多而未得故，不能调伏高心，亦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行出世布施波罗蜜多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施者，不得受者，不得不施。是菩萨摩诃萨依止般若波罗蜜多而行布施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若菩萨摩诃萨行出世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境界乃至般若及一切法。是菩萨摩诃萨依止般若波罗蜜多而行境界乃至般若，不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如是乃至若菩萨摩诃萨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及一切法。是菩萨摩诃萨依止般若波罗蜜多而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若菩萨摩诃萨成熟有情，圆净佛土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成熟有情、圆净佛土及一切法。是菩萨摩诃萨依止般若波罗蜜多而成熟有情、圆净佛土，故能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由此因缘，我作是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其稀有，能调菩萨摩诃萨众，令离高心，复能回向一切之智。儿时佛告天地誓言：调时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 不离一切之至心，以无所得为方便，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身心安乐，不为一切灾横侵恼。若在军旅交战阵时，至心念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有情慈悲护念，不为刀杖之所伤杀，所对怨敌皆起慈心，摄其恶心自然退败，是善男子、善女人的。若在军旅刀剑所伤，失命丧身，终无是处。可以过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至心，以无所得为方便，长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自能降伏贪嗔痴慢恶见随眠缠垢恶业种种刀杖，亦能除他贪嗔痴慢恶见随眠缠垢恶业诸刀杖故。或此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离一切之至心，以无所得为方便，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一切毒药、古道、鬼魅、厌倒、咒术，皆不能害。水不能溺，火不能烧，刀杖、恶兽、怨贼、恶神、众邪、汪良，不能伤害。可以过乔世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明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上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等等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一切咒王，最上最妙，无能及者，具大威力，能服一切，不为一切之所降服，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精勤修学如是咒王，不为自害，不为他害，不为俱害。可以过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了自他，俱不可得故。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我乃至见者，不得色乃至识，如是乃至不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以与我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他害，不为俱害。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于我及法虽无所得，而证无上正等菩提，观诸有情心行差别，随意未转无上法轮，令如说行得大饶矣。可以过乔世家，过去未来现在菩萨摩诃萨众皆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精勤修学，以当现证无上菩提。 转妙法轮，度无量众。不辞乔氏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离一切之智心，以无所得为方便，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居止，国土成邑，人即非人，不为一切灾横机疫之所伤害。何以故？乔氏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住处，为此三千大千世界，基于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并诸龙神阿苏罗等常来守护，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不令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有流难故。复次乔氏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至清净处，恭敬供养，尊重赞叹，虽不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亦不为他开示分别，而此住处，国邑、王都、人非人等，不为一切灾横机疫之所伤害。何以故？乔氏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随所住处，为此三千大千世界，基于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并诸龙神阿素罗等常来守护，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不令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有流难故。乔氏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但书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至清净处，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上或如是宪法胜利，况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即广为他开示分别，当知是辈功德无边，速证菩提，扰疑一切。复次乔氏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畏冤家、恶兽、灾横、厌道、机疫、毒药、咒等，应书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随多少分香囊成储，至宝桶中，恒随诸身，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部位事皆自消除，天龙鬼神常守护故。乔氏家，譬如有人或旁生类入菩提树院，或至彼院边，人非人等不能伤害。何以故？乔氏家，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作此处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施诸有情，无恐无怖，无怨无害，身心安乐，安利无量无数有情，令诸天人尊贵妙行，安利无量无数有情，令诸三乘安乐妙行，安住无量无数有情，令现正德或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 安利无量无数友情，令当证得独觉菩提。安利无量无数友情，令修菩萨摩诃萨行，当得无上正等菩提。如是盛世，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威神之力。是故此处一切天龙阿苏罗等皆同守护，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当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随所住处亦复如是。一切天龙阿苏罗等常来守护，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不令般若波罗蜜多有流难故。乔释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随所在处当知是处，即真智多。一切有情皆应敬礼，当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而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种种庄严，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佛涅槃后起苏都波七宝严室，宝函成储，佛舍利罗安置其中，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二所获福何者为多？佛告乔释迦：我还问汝，当随意答。于云何？如来所得一切之智及相好身，以何等法修学而得？天地士言：如来所得一切之智及相好身，以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修学而得。佛告乔释迦：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我依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修学故，得一切之智及相好身。何以故？乔释迦：不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能得无上正等菩提，无有是处。乔释迦：非但获得相好身故，说明如来应证等觉要由正得一切之智，说明如来应证等觉。乔释迦：如来所得一切之智要由般若波罗蜜多为因故起，佛相好身但为一处，若不依止佛相好身，一切之智无由而起。是故般若波罗蜜多正为因生一切之智，欲令此智现前相续故，复修集佛相好身。此相好身若非遍智所依处者，一切天龙阿苏罗等不应结成供养恭敬。以相好身与佛遍智为所依之故，诸天龙神阿苏罗等 供养恭敬。由此缘故，我涅槃后，诸天龙神人非人等供养恭敬我舍利罗。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但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则为供养一切智智及所依止佛像好身，并涅槃后佛舍利罗，何以故？乔使家，一切智智及相好身并舍利罗，皆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根本故。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但与佛身及舍利罗恭敬供养尊重赞叹，非为供养一切智智即此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乔使家，佛身一体非此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智智之根本故。乔使家，由此因缘，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供养佛若身若心基于功德，先当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附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是故，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种种庄严恭敬供养尊重赞叹，附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佛涅槃后起苏都波七宝严室，宝含成处佛舍利罗安置其中，恭敬供养尊重赞叹，附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二所获福前者为多无量倍数，何以故？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素能承办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断界乃至无为界苦集灭道圣地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八解脱九次第定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无眼六神通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往施法恒住舍性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亦能承办诸菩萨摩诃萨足性圆满色力圆满财宝圆满眷属圆满亦能承办世间所有十善业道供养沙门父母师长师界修等无量善法亦能承办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四大王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亦能承办预留以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一切菩萨摩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能承办声闻独觉菩萨如来应证等觉亦能承办不可思量不可宣说无上无上上无等无等等一切之智使天地士复白佛言斩不周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恭敬供养尊重赞叹者 彼岂不知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获得种种功德胜利。佛告乔释迦，我还问汝，随汝一答，于云何？占不周内有几许人成佛正经、成法正经、成僧正经？有几许人与佛无疑、与法无疑、与僧无疑？有几许人与佛究竟、与法究竟、与僧究竟？有几许人修十善业道？有几许人行十戒修？有几许人得三十七菩提分法？有几许人得三解脱门？有几许人得八解脱？有几许人得九次第定？有几许人得四无碍劫？有几许人得六神通？有几许人永断三劫得预留国？有几许人薄贪嗔痴得依来国？有几许人断无顺下分劫得不还国？有几许人断无顺上分劫得阿罗汉国？有几许人发心定去独觉菩提？有几许人发心定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天地是言，占不周内有少分人成佛正境、成法正境、成僧正境，如是乃至有少分人发心定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儿时佛告天地是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乔释迦，占不周内极少分人成佛正境、成法正境、成僧正境，转少分人与佛无疑、与法无疑、与僧无疑，如是乃至转少分人发心定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转少分人既发心已精勤修习去菩提行，转少分人精勤修习去菩提行，能不退转正得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乔释迦，诸有情类流转生死无量世界来，多不见佛，不闻正法，不亲近僧，多不修行十善业道及十戒修，不闻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不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乔释迦，有是因缘，当知于此占不周内极少分人成佛正境、成法正境、成僧正境，转少分人与佛无疑、与法无疑、与僧无疑，如是乃至转少分人发心定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转少分人即发心已精勤修习去菩提行，转少分人精勤修习去菩提行，能不退转正得无上正等菩提。复次乔释迦，我今问汝，随汝一答，于意云何？至占不周所有人类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几许有情供养恭敬父母师长，几许有情供养沙门婆罗门，几许有情布施持戒修诸福业，几许有情行十善业道，几许有情于诸狱中 主厌患想，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不净想，厌食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即许有情，修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即许有情，成佛正境，成法正境，成僧正境，如是乃至。即许有情，发心定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即许有情，即发心已，精勤修习去菩提行。即许有情，炼魔长养去菩提心。即许有情，当变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即许有情，得住菩萨菩提转地。即许有情，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天地誓言，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少分有情，供养恭敬父母师长，如是乃至少分有情，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报告乔释迦，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乔释迦，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极少有情，供养恭敬父母师长，转少有情，供养恭敬沙门婆罗门，如是乃至转少有情，得住菩萨菩提转地，转少有情，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乔释迦，我以无障清净佛眼，遍观十方无边世界，虽有无量无数有情，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而又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若一、若俩、若仨有情，得住菩萨不退转地，多分退堕，声闻独觉，下意、下行、下列地中。何以故？乔释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功德无边，甚难可证。恶慧懈怠，下列精进，下列圣洁，下列有情，不能得故。是故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欲住菩萨菩提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无流难者，应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述述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好请问师，乐为他说，复应书写，众宝庄严，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与于摄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圣善法，亦应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好请问师，乐为他说，不应书写，供养恭敬。何谓摄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余圣善法？所谓布施乃至净律波罗蜜多，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断界乃至无为界，苦集灭道圣地，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八解脱，九次第定，三解脱门，即喜地乃至法云地，无眼六神通，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妄施法，恒住舍性，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于无量无边佛法，是为摄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余圣善法。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与于随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运处戒等无量法门，亦应听闻受持读诵，如理思维， 不应肥毁，令于无上正等菩提而作流难。所以故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作是念。如来悉住菩萨位时，常勤修学顺菩提法，所谓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如是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给予无量无边佛法，并于随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运处戒等无量法门，由此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我等今者为求无上正等菩提，亦应随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给予随顺诸圣善法，定是我等真实大师。我随彼学，所愿当满，定是诸佛真实法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随彼学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亦是一切声闻独觉真实法印，皆随彼学得至涅槃究竟彼岸。是故乔使家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佛住世，若涅槃后，应以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给予无量无边佛法，运界处等无量法门，常勤修学。何以故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给予无量无边佛法，运界处等无量法门，是诸声闻缘觉菩萨给予天人阿苏罗等利益安乐所依处故。卷第501。